大家好，我是毓民，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喺直播嗰部分，我嘅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毓民会客室，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业直播。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后呢，可以喺呢度揿订阅，係咪咁呢，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频道，你可以睇到过去八年黄毓民喺立法会嘅发言全纪录，非常之精彩。记得要订阅毓民 YouTube 频道。 下个礼拜二晚毓民会客室，名士风流数更节，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更节博士。我们在香港土生土长，看到即系话而家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依然即系冇改变，冇任何本质改变，而中共已经是等于中国啦嘛，系咪？ 咁 所以而家反共咪等于反中，又系。 我曾經講過咧，我見到華夏兩個字就要作嘔。點解咧？咁有啲人話：咁你又講中文用中文係嘛？咁你咪叫華盛頓唔好講英文咯。 一樣嘅道理，個邏輯 一樣道理嘅啫係嘛？咁而且咁啊，華夏文化咧，如果你話有優秀嘅成分咧，就多數係喺紙上邊，就唔係喺現實入邊。如果佢系现实嘅话，我同你都唔会有呢个转变啦。 啱。 名士风流数更节，下个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hk 毓民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好，第二節嗱，咁要即刻講咗曬鏡呢一隻蝙蝠車，麻煩去一去個曬鏡啊，唔該你。 其實原先今日個題目係小機關喎。 小機關啊，係喎，而家 我唔係聖誕咩？個題目聖誕嘅， 聖誕小機關啊。聖 誕，因為離題 係，因為離題係重點嚟嘅， 係。但係宗旨 啊，咁就嚟到第四隻。Max 攞上嚟嘅呢個設計啦，好咁啊！我諗萬幾都睇到蝙蝠俠啦，係嘛？嗱咁啊，呢個算唔算係最早期嘅作品定係？ 好早好早呢個， 好早 嘅，好早。 好咁啊，介紹下先啦。 簡單啲講下啦，就係本身我係砌咗個蝙蝠俠先嘅，其實睇落去咧有啲似 Brick House 嗰個，係 啦 係 啦。 咁但係我就又係嗰句啦嚇，人做我就唔做嘅。咁結果咧逼自己要縮到去得翻三格，因為 Brick House 係四格噶嘛，所以你見到呢個係三格嘅個塊面啊。係啊，眼睛、鼻、眼睛咁樣咯，咁跟住就嘗試做到嗰啲線條做翻出嚟啊，咁砌完之後都 OK 滿意嘅，咁點知但係發覺有陣時睇落去太單薄啊，於是乎不如就整多架車俾佢坐。 有冇得近少少？唔好意思，係可以。 係啊，咁繼續啊，咁就係咧，佢砌砌下嘅時候咧，就發覺啊，都有架車好啲喎，於是乎砌架車啦。咁當砌完架車之後，發覺咦，喐好似好啲喎，又整埋個小機關啊咁。咁整完小機關之後，又發覺啊，又高咗少少喎，咁咪加多個前箱，咁咪啲似小朋友箱入銀仔就可以玩咁樣咯。 O K， 即係轉就咁樣轉 啦。係啦，係啦。 O K， 或者係你嗰啲 其實少少嘅機關咧，就個睇出嚟個感官咧，已經係好大好大，即係少少機關好大作用。你唔需要砌到又加摩打又成嘅。嚇，呢個樂高嘅得意之處咯。 同埋會同個觀眾有 connection。 係啦，冇錯。 譬如我擺張相咁，你睇完算啦。但我喐嘅，其實你會有感覺啦，有反應啦，笑啦 whatever。如果親身玩嘅咧，就通常更加好，尤其是小朋友咧。 係啊，同埋砌得唔複雜。真係唔複雜，有效果嚇，呢啲最好。 好正。 嗱，咁頭先即係等佢轉翻過嚟先啦。咁 Brick House 其實佢嗰個頭咧，通常就四格嘅。咁啊，但係阿 Max 佢就好串嘅。 哇，冇 錯，就係因為三格。 佢今日強調過好多次，人做佢就唔做。嗱，咁啊，如果大家睇呢個位咧，其實就真係三格。咁三格點樣數咧？應該點數俾大家睇咧？嗱，咁眼睛一格啦，個鼻叫第二格， 另外那隻眼睛叫第三格，應該咁樣講。咁呢個係阿 Max 嘅金句。 人冇我有，人有我有。 人有我有。 呢個好嘢， 勁喎！ 好嘢， 喂，文言 嘅，今日文采你哋。嗱，咁誒，開去翻個大鏡先，因為我哋今日即係時間比較趕，咁又要講第二隻啦。咁誒嚟緊嘅就係翻翻去阿 John 嘅呢個 小蛋糕。 小蛋糕啦，誒，等陣先我擺好少少先。嗱，咁即係講到小蛋糕，喂，呢個應該好明顯就係為咗呢個聖誕而嚟嘅。 冇錯。 OK， 好，咁等你介紹下啦。誒、欸，開佢個 size 先，唔好意思啊。 其實因為咧近排就有香港有個 Luck 啦人仔倉咧，就搞緊有個冬日限定嘅少少嘅活動，咁就限定咧就要係同呢個節慶或者係冬天有關。咁我最直觀就諗起聖誕老人啦，咁所以咧我就諗住整一啲聖誕老人 related 嘅嘢。咁啊，但係又我嘗試去做 big case 或者做個 figure， 但我覺得效果唔夠靚。 我覺得咁樣正啲。 跟住咧，我就諗會唔會做啲小機關，因為見到 Max 嗰個風車咧，整啲少少喐得嘅嘢。咁其實我試咗個機關先嘅，跟住整完個機關，跟住就再諗住 decoration 啦。咁啊，即係我開頭諗聖誕咁樣老人啊嘛，咁啊，所以咧就整架綠車，咁啊再整個好似蛋糕咁樣托起佢咁就 OK 啦。咁啊效果都 OK 啊，幾靚。 嗯，咁呢個有冇話砌咗幾耐？我見你都係應該一兩日嘅喎，係咪？ 其實機關摸索比較耐，呢、這個就砌咗三日到啦。 呢、這個你哋有冇大家即係 share 個心得？ 有 睇過嘅。 OK， 係、okay、啦，機關即係呢個位。 咁啊，不如熄咗呢個先。 轉我轉定你轉？ 你轉啦， 我 轉。 前後左右 轉就咁轉得㗎啦。 就咁轉。 咁啊，前後少少喐。 誒，等陣先啊。 咁、 okay、 啊，挫下挫下咁樣 咯。咁啊，好似架綠車咧， 真係挫 喺雪地喐緊嗰個動作啦。 嗯，同埋佢只轆嘅造型好點講咧？ 幾大嘴 破，即係幾下就已經做到個轆出嚟咯。 即係呢個 你見佢，你見佢，我諗十件件都冇啦。嗰只轆就已經做到只，即係已經五六，我諗一二三四， 即係多十件嘅應該。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啦，我谂。 哇！你系咪真系数到啊？ 大概啦， 大概啦。吓，十零件件就做到一只鹿仔啦。咁 但系我想题外话咧，因为我最近喺度拆紧啲件咯，即系细佬真系要砌 M O C 啊。咁我发觉啡色嘅件好似特别脆弱喎。 嗯，有 系咪啊？系咪啊？ 嗱，系嘅，但系应该点讲？有一浸咧，同埋有一款，有两三款件咧，系真系好脆嘅。咁唔知係咪佢生產嗰時個 product 問題，定係即係嗰批真係質素參差咗啦？ 因為我有朋友做嗰啲製造廠， 係啊， 咁我問過咧，本身咧啡色嘅膠咧，因為嗰只染料咧係會令到啲膠嗰個結構比較脆弱 嘅、 所以其實呢個 intrinsic 即係一啲必有嘅問題嚟、所以就唔。 但係就後期就係一隻有兩隻件啦，應該係。四乘四板啊，我叫 四乘四，系 好似朱古力咁样拍，你轻轻拍咧，你都唔使点用力就断啦，啪 真系朱古力， 系啊，呢个应该坊间都应该都知道呢一只有啲问题嘅， 因为我最近即系拆翻啲件啊，哇大佬咁拆两拆之后全部爆晒嘅，十件都爆咗两三件，其实都好多咁。嗰一色係乜嘢呢？就係2010年嘅 Toy Story。 Toy Story 係啊，咁 又係啡色啊，就係有啡色。但係就算老化咧， 老化都冇 力，都冇力。係啊 ，LEGO 其實好硬， 老化啊嘛。 係 LEGO 其實好硬嘅，嗰件件就係你就算擺十幾二十年咧，都唔會有問題。好似唔知係咪外國有一單咧，就係沉船啊嘛。咁件 LEGO 咧，嗰批 LEGO 沉咗落海底咧。是几十年的了，拿回上来都很硬净，跟住仲可以砌到嘢噶。 但系沉船讲是咸水喎、 啊，系咸水啊，系啊。所以话我话呢个真系硬净嘅。 咁我哋呢啲吓爱之心责之切，我有冇读错呢个字？ 冇， 系啦，即系我哋系爱 LEGO 嘅， 系爱 LEGO 嘅，系 加油。嗱，咁我即系翻翻嚟个节目啦。咁呢个听日系咪呢几日会攞去？ 好似 系 礼拜六喺北角， 系啊，系听日，系啦， 我听日 咩？协同 中学， 系啦，咁就会有个小型嘅展览。 你哋呢度啲作品会唔会全部都过去？ 都唔会，系 圣诞嗰啲咯，系啊。 喂，唔係話阿 Max 嗰啲都好有聖誕 feel。 誒，今晚咧，今晚咧，今晚加少少嘢就得噶啦， 同埋加啲雪喺上啦，生日啊 嘛，已經搞掂噶。其實聖誕好易嘅啫，聖誕啊。 誒，咁就即係呢啲，即係總之聽日就有個節 目。呢個嚟啊！ 呢個嚟，多謝。咁啊，嗱嚟緊要蛋糕，你開翻個大鏡先，唔該你啊。喂，你哋係本身識嘅定係點啊？ 我就真係有幸啦，阿 John 睇完我啲作品之後又聯絡我，咁我就真係有幸可以同阿銀牙有啲 crossover 咯。 OK， 我第一次係去嗰個聚會， 聚 兩週年嗰、那個係啊，咁就睇到佢哋啲真嘅作品嘅 真品啊，即係現場睇到喎，咁就真係歎為觀止啊。 OK， 係啊，佢哋真係嗰、那個，你有去過佢嗰個 office 啊、那個？嗰個 studio 係 倉嚟，我倉嚟㗎嘛。 office 太多， 倉嚟 㗎嘛。一格格嗰啲有自己專屬嘅展櫃咁樣，係阿奇嗰間兵器屋咪就嗰度見到咯， 好靚， 好犀利。 但我少擔心你哋仲夠唔夠位？ 係唔夠㗎啦，話俾你聽。越嚟越多嘢啦，係時候咧，係時候諗住咧，將個倉咧變做咩啊？嗰啲拍卖会定系咩咧？叫人犀利，系啦系啦系啦，跳出市场嗰啲 嗱，咁就可以再翻个晒镜啦。因为第二件作品嗰个摆设就准备好啦。好，咁就大家如果等阵先啊，我应该点摆好啲咧？我哋技术人员，等阵先啊。唔该晒。嗱，我哋今日技术人员啦，系咪要请佢食饭先？ 系咪先？梗要啦， 梗要啦。咁大家如果就咁睇，系咪有少少嗰啲叫做似曾相识？咁啊，如果就咁睇，以为系 Batman 嘅嗰架 Tumba，就呢个76023，价值2300蚊。咁啊，唔系讲股票吓。嗱，咁啊，但系啊呢个阿希咧，佢又串，佢又觉得呢架车太单调，咁啊钻色。咁啊，仲要加多兩個碌喺後面，咁啊，你介紹一下啦。 咁呢架咧嗱，真係嘅，係跟 Batman 個黑夜之神啦，同係嗰款Batman 車嚟改嘅嚇。咁亦都係聖誕節嚇，諗住搞下氣氛啦。咁啊，改曬用種紅色、綠色嚇，少少白色啦。咁啊，增添個氣氛啊。咁點解會後期會加多兩個碌啊？咁樣改咧？咁其實我是想去模仿碌車啊，系啦，咁後邊咪再啲聖誕即係再派禮物啊，係啦，咁我用 Batman 嚟模仿佢係聖誕老人嚇，咁黑暗一面，咁都有開心一面嘅， 好啲人拉 咗，係啦， 好沉重， 係啦，咁係啦，咁係啦，咁個概念就係咁樣， 點解每次都 係 咁？ 哦， 對唔住，咁我成件事好嚴重。喂，後面嗰啲禮物就即係嘻嘻哈咁樣突出嚟， 即係求其啊，求其整幾嚿咁樣放上去 啲線條咧，係出到佢嘅，係啊，好過整整齊齊咁擺 啊。係即係其實如果你整齊砌咧，會即係如果要細件嘅嘢咧，整整齊齊砌要砌一次咧。其實有難度嘅，除非你砌到大件啦。咁如果你要有細件，又要砌得其實我擺位都有多角度，咁亦都話實淨度係爭啲噶啦，真係嚇。咁所以我其實會用啲花巧喺裏邊將譬如將啲件點樣睇下點樣扭啊，扭到個外形似為止咯。 其實我哋自己嘅術語就叫冚住咯， 冚住咯，係即係你有啲位見唔到嘅話，咪。冇問題嘅， 但係 保證係啦，保證全部都係砌到出嚟嘅。 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嘅，因為始終冇可能100%還原嘅，一定要用唔同嘅方法咧表達自己想表達嘅。 冇錯啦， 難聽啲就叫冚住啫， 係冚下啦。 好聽啲咧就其實係將最好嘅一面表達出嚟。 冇錯，同埋嗰啲線條好靚，你見到咧嗰啲曲線咧， 即係始終都叫做起碼跟住個圓柱砌先。喂，咁但係點解後屘肥多兩個碌出嚟？因為想後面擺多啲禮物。 係啊，咁即係貨車形態咯嚇，再多啲咁咪真係加兩碌。咁亦都可以話如果我又用翻即係改翻去跟翻圓柱咁樣四個碌嘅話。其實原來是六個碌嘅 ，sorry， 咁佢後邊有四個碌嘅，不過是打橫擺嘅， 係 啦 係啦，貨車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將佢直頭將佢平排咁樣擺，長啲加長啲，無求嗰個感覺係似貨車啦， 有綠車 feel 啦，咁啊 Batman 車 feel 咁樣咯。 其實我比較在意咧，點解佢偷咗美國隊長個盾 嘅？係係啊，聖誕禮物嚟嘅， 都係禮物咯。 係啊，聖誕都係聖誕禮物嚟嘅。係我見咩有咩咪擺上去咯，只不 過 咁就呢個係咯。话晒都 DC 嘅嘢啊！你而家即系冇， 咁 LEGO 冇国界，唔系 LEGO 系啊冇国界噶嘛。啊，我唔系 DC， 我唔系 Marvel fans。 其实我哋都系讲， 咁我就砌 LEGO 嘅啫。 OK， 唔紧张，唔紧张。好嗱，咁就要介绍最后一件啦。麻烦都系个大镜先，唔该，因为我哋又要教教位。诶，呢个我谂就直情唔使个。 哦，好啦，呢个系啦。 好，咁我哋我自己搬得啦，你讲。 好， 好， 好。嗱，咁最後呢件咧就可以話係今日嘅呢個壓軸啊， 壓乜鬼軸啊？ 等陣先啊，我要慢慢搬過嚟。咁 嗱都可以係啦， 好。咁要麻煩技術人員，可能又要再教翻後少少。 我都係俾個角度去咧。 應該呢個擺擺唔擺上個托度咧？都唔使， 唔使，冇所謂啦，冇所謂。佢本身唔使呢個轉，嗰個轉。 睇其實睇邊邊前邊咧，後邊咧好核突噶。 O K。其实我想问你们，你们的节目有时即不是你们的节目 sorry， 你们的作品有时放上 website，即我想好评得多，有时会不会都有些即所谓劣评，或者有些批评，不要说劣评， 其实会有的， 会有的， 你没有东西完美的嘛，一定 有质疑， 人说话自由的， 是 的，没什么，我不是意见，我都可以听人的意见的嘛， 但是你知道有时有些，即是你知道香港这个地方的啦，是非特别多，有些人 多说话的， 哇， 多东西说，这样兜行不行？ 其实我看了篇文章，他就说呢Mosa 究竟网上发表有些什么技术，譬如影相，他里面有一章节就是说你要怎样 handle 的 criticism，即係點樣 criticism 係啦？點樣 handle 人哋嘅質疑啊？你點樣面對件事啊？你係幽默咗啊？你真係深化去諗個點樣改進啊？定點樣咧？其實都幾緊要嘅。 應該咁講啦，你砌 lego 都係娛樂嘅，係娛樂，使乜咁多批評？ 嗱，即係老老實實啦。 你即係有時太認真批評。批評上嚟咁有咩意思？ 嗱，即係講緊小弟嘅節目 Day One 都係咁講啦，從來都唔講是非嘅。咁啊，而家都只不過唔係真，你唔好講呢啲，唔係真係純粹講。我覺得批評批判咧都實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心態最緊要你分到。 我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唔係，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唔係你呢個態度當然好啦，但係有時我覺得咧，即係。有啲人係批評定係隔你，其實你自己識分啦，做咗咁多年人，咁啊即係我就都係嗰句啦。香港人砌 lego 其實就勁嘅，係啦。咁我覺得大家就無需妄自菲薄。咁啊，隔你嗰啲人就覺得都唔使點理嘅，其實。 嗯，同埋你好似聽到好多嘢 喎。哦，唔係， 有感而發喎。 大家 你嚟得太遠， 又嚟得太遠。嗱，咁我又嚟翻 講下呢件啦， 講曬嘅啦。做咩手震嘅啫？ 好，嚟我見你。 唔係，即係普通傾下偈啫。嗱，咁啊，嚟到今日嘅。 壓軸，好多成個壓軸啦， 面紅 係咩？咁我介紹啦，呢件咧就都係為咗為咗啦， 其實係為咗， 都係仔倉嗰個 活動 而砌嘅，咁真我記得都係用咗一日時間砌嘅啫， 咁真係好快。 咁呢件咧就真係大部分都係BAP 嗰度拔出啲，最多都係啲白色啊。啲水啊嚇，啲樹葉我都有嘅嚇，咁我就見啲件就似呢啲，唔係即係迎合翻個氣氛咁啊，儘量用多啲啦，費事又再買嚇，咁啊砌到出嚟交功課， 即係交功課， 唔係 叫做交功課，真係 認真做得 好慚愧啊！我真係 嚇，咁我主要就砌因為我見聖誕節個氣氛咧。就係開心嘅，明白開心喜洋洋多色彩咁樣嘅，又有聖誕啊、綠車啊，咁但我咁諗個氣氛咧就係、是想去一個叫做冰冷少少嘅感覺嘅， 係啊，有係啦 ，Frozen 啊，係有 Frozen 喺度， 我就諗起冰雪女王啦，係啦，冰雪女王，因為我有一 set 嘅，咁我嗰時買咗翻嚟，我劈喺度冇用，咁啊送手用埋佢啦。咁其實我應該咁講，我係呢件嘢本身個聖誕氣氛就少啲， 其實加了個星馬老人同埋頂帽啊嘛，咁啊算就可能悍多啲嘅嚇。不過迎合翻冬天嗰、那個。嗰、那個氣氛冰冷五角咁啊！ 喂，唔係，但係我睇你呢一 set 都真係好有冬天 feel， 好正，係 聖誕 feel 嘅。即係我啊砌咗少少場景噶嘛，有少少水啦，咁啊有啲流水嚇、啊、迎合，即係有個喺雪地荒涼嘅雪地啦嚇，咁呢個點講咧？係荒涼嘅嗰個感覺啦，少少。 我諗唔係荒涼嘅，即係 浪漫 咯，浪漫咯，荒涼啊，大佬喺沙漠荒涼行路蕩失路，俾人揾唔到又荒涼。 我唔係好識講，我知道咁，因為我睇咗套《封神退》。咁啊，阿女王， 好睇 嘅， 好睇嘅 ，OK 嘅，好睇。 阿女王咧，其實好寂寞嘅，講真句，日日坐喺雪山嗰度咧，就悶到抽筋啦。係咁啊，聖誕，我嘅諗法就係聖誕老人就拍兩物經過啦。咁啊，見到個佢又坐喺度，就唔知做乜鬼啦。 佢哋琴晚好似情侶 喎。啊，安慰今日上去安慰下佢啦。咁我又作到啦，好似我作段故仔嘅。啊，冰雪女王咧就好悶下，走上跳下舞咁啊。咁啊嘛，你路過你肯唔肯同我跳隻舞啊？咁啊，聖誕老人咧就哇即刻走上啦！哇，好荒山野嶺啫，條女。 其實我淨係諗起咧，個女人行山跟住有人老笠啫。 講到成件事 係啦，咁 打岔先。其實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咧，嗰個雪地中間嗰啲透明藍咧，做到好似冰河嗰個感覺。 係 啊，其實咧兩隻顏色就做到嗰個情景咧，係好高難度。係啊，同埋連啲曲線嗰啲都做到。 呢個就點講呢我其實係參考其他作品嘅，講真係啦，真係參考佢哋外國人砌呢啲好犀利嘅嚇。點樣可以用啲件呢佢哋唔係用啲好複雜嘅件嚟砌，而幾年簡單嘅件咧就營造嗰個咁嘅效果咧。我真係參考。 即係講到呢度咧，其實香港人就即刻會話係抄。其實有時參考同抄咧，即係兩個層次。 抄考啫嘛。 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MOC 啊，即係玩 LEGO 呢啲，其實你總係有 reference 啊。咁如果你心態好，咪參考咯。咁好多人心態唔好就話抄。喂，即係 其實我前排咧，我睇咗段短片啊。咁佢裡面有講咧 ，take reference 啊，或者係 copy 呢樣嘢。咁佢有句好説話，好似係話 Steve Jobs 講嘅。佢話咧，一般嘅藝術家咧就 copy 抄。偉大嘅藝術家咧就係 steal 就係偷翻嚟嘅， 用咗嘢都唔知。 即係佢意思就佢所謂 steal 嘅意思咧，就係深化嗰件事，將內裏嘅精神融入喺自己作品，就唔係純粹去 copy， 係啦。 即係 MOC 界咁，好似好多咩抄抄襲襲，其實我從來唔用呢啲字，我覺得參考嘅呢啲。就大家唔使咁燥底， 冇錯冇錯， 你好似有啲嘢講喎， 我真係唔會講。 喂，其實我啲唔開心，我 so far 都冇乜人即係抄過我嘅作品。 係，我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 俾人抄係一個榮幸嚟。 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可能有你都唔知咧。 希望有啦，希望嗱，你見到嘅話， 大家就被炒爛， 係啊 ，OK 啊，冇所謂啊， 係好開心嘅， 係我哋嘅光榮。 咁啊，係啦，有少少動作嘅， 係啦，可以 轉到啦，係啦，仲轉得到嘅，係啦。咁 但係佢哋跳得太危險，就會跳埋嘅，所以小心啲。 而大邊梗係跳得辛苦少少噶啦，咁佢有少少喐， 真係都跳得。喂，另外我想講啦，其實呢只。是不是公主啊？佢是第一隻，等先 啊！唔係啊，佢係夫神二，佢後期出咧嗰啲 fans 已經係去到 friends 嗰啲。 唔係，我就係想講呢個係第一隻 friends 上嘅節目。 哦，第一隻 friends 上嘅節目，係咩？ 多謝 呢？原來你講呢啲啊？ 呢只叫 mini door， mini door， 唔係 mini figure， mini door， mini door 其實 door 好抗拒，即係 friends 嗰啲系列嗰啲色嘅。 點解？ 即係粉紅啊，粉紫啊。嗰啲粉綠嗰啲咧，粉藍嗰啲， 因為係粉色係，如果你話男仔啦，可能男仔講粉色係比較難諗 嗰啲概念，諗爆頭都唔知點樣可以用到。 但係講真，佢隻色好靚， 係啊，真係。 同埋咧，其實我覺得要 bro 啲，要勇敢啲咯，因為其實咧本身件事嘅大衝突咧，其實。 件嘢已經好有效果的。尤其砌機械人咧，你加少少粉紅色啊，姣婆藍啊，哇！真係，唔係當然係做 S 覺得靚啦，唔係亂嚟啦。真係好得噶，真係得噶，真係。 粉紅 至少。嗱，另外呢度啦，有阿 Frozen 喺度啦。咁我就冇睇呢套卡通片。咁啊， 你要睇下，真係好睇。 我記得嗰陣時喺澳洲嗱，澳洲嘅聖誕就夏天啦，唔使講啦。咁我記得即係嗰陣時。聖誕嗰段時間咧，好多屋咧會好多設計，又好靚啊！嗰、那個誘因就係、是、即係首先大家開心，咁同埋如果嗰間屋個 decoration 靚咧，其實個 council 會有獎品俾佢，即係類似免你一年電費啊 ，etc. 哇，正喎！ 咁同埋我最開心就係試過即係去咗一條街咧。成條街的嗰啲鄰居都、一起去搞個氣氛，成條街都好閃亮，好開心啊！咁、我特別記得即係有間屋佢就整個 Frozen 喺度啦，係啦，咁公主係個人扮嘅，即係夏天喎，係啊，咁呢個即係嗰陣時澳洲聖誕嘅 呢啲外國先做得到嘅，香港真係冇乜機會。 你香港我諗嗰啲。即係嗰啲村唔會搞啲咁嘅嘢咯， 唔會啦， 都唔會啦。 香港做唔到啊嘛，陣間整個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搞，門口整得好靚， 跟住 免你一年管理費咁。 呢 啲驚，呢啲唔驚啊，最驚人哋拍你片啊！ 呢個燈光會染到嘥電。 係啊，跟住又話又過唔到管理公司啊，跟住業主立案法團又喺度孖叉，總之香港就乜都唔得。嗱咁，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咁其實今次都算係第一次講得曬所有 M O C。 我哋攞得少啫，唔好意思啊，真 係。唔係啊，唔係啊，今次真係算係第一次講得曬。咁嗱，多謝即係三位嗱嘉賓上嚟啦。咁就其實同你哋做節目就真係開心，因為都係講，係啦。咁你有啲咩想補充啊？阿希， 我有咩冇啊？冇啦，你仲多次做咩補充啊？聖誕快樂！共發今日幾多號啊？ 十四號， 早咗少少啫，呢啲啫， 早咗少少，都聖誕快樂係咪？是不是 聖誕快樂啦， 平安夜平安啲啦，大家。 唔係，其實21號都仲有嘅。係喎，咁但係都好啦，即係今日多謝三位嘉賓就攞呢堆咁大嘅 MOC， 因為次次。攞 MOC 上嚟都好麻煩，又會散又呢樣嗰樣啦。咁但係都即係多謝俾面嗱。咁下個禮拜就會同阿陳博整翻集呢個太空topic 咯，咁樣講咯，係咯。你後面有嘢想同我講？冇 冇 冇，得就好啦，好啦。嗱咁啊，今集就我見你咁樣望我，含羞答答咁樣。嗱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先啦。咁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 拜。